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阿弥陀佛，早安。他那个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昏倒，怎么会昏倒？ 他刚才说那个，他做操的时候，如果他平常如果站太久的话，他就会觉得有一点不舒服，所以他在做眼睛上下的时候，觉得有一点快要失去平衡。所以他那时候就离开，然后准备去隔壁房间休息。可是走到一半的时候呢，他就失去平衡，就撞到地上。 阿弥陀佛。 他有高血压吗？ 高血压。 然后刚刚若去工作的时候站了一个小时，他受不了。 那就要鼓励他不要做气功啊。先调一点点身体再做， 所以师父，如果早上做气功的时候，如果说有些人要坐下，或者说到隔壁房间，可不可以？ 可以，可以，当然可以。 谢谢。 不过我每次提醒大家做气功要放松，这是他的以前的习气，所以高血压他不会放松，就是这个问题。如果不会放松，就比较苦难。我有一点，今年教 yoga， 以前很多，以前教 yoga 一些人，你告诉他们。你要放松，请放松。他说：“我很放松。我”我那这样比较困难。这样很难教。大家用我们是在天主教的道场，就大家就带他的十字架，基督教是不是这样说？我们佛教说大家都带他的业宝，对不对？天主教大家带他的十字架。众生很可怜，临终宝到哪里去？ 我去看一下，走。 应该没有，让他休息，没有什么事。你一直推他，那他就会不舒服。让他自己休息，自己发智慧。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讲这个自己，那因为时间的关系，今天还是我们继续修自性观自己为所愿，然后今天下午开始加亲爱的任务，所以从自己转到亲爱的任务，我们 修行不管你们是修什么方法，瑜伽也是，气功也是，从最容易做的到渐渐难做的，那先容易做的要很清楚，才能够修难做的，对亲爱的人物发达自信观不是很难，大家可以做，如果能够做到亲爱的人物，那渐渐可以学到中心的人物，如果不能够发达自信到中心的人物，没有办法用你所导演的人修自信观，所以有次第。中心的人物其实是观点在这里，如果你不能够培养自信观，对中心的人物你就变成 indifferent， indifferent 跟舍完全不一样，一定要了解。舍是智慧， indifferent 是无明。因为我们 indifferent， 所以我们心闭塞，没有能力拉开。因为心没有能力拉开，所以我们很容易发脾气，我们很容易讨厌别的众生，那渐渐我们也是学大乘佛教，讨厌别的众生就是讨厌佛心，这是方便来避免这种情况。那先亲爱的人物，亲爱的人物，你们观想他们好像在外面，不过其实他们是在里面，一定要了解什么是无量心的智慧。为什么无量心叫梵心，最好的心，一定要了解才能够修，来能够修无量心，你不能够分别自己跟他，如果你分别自己跟他，如果你分别能取跟索取，你没有办法修无量心。无量是从哪里来的？从心来的，有心才会有无量。渐渐我们要背后跟背传的一些道理，先我们了解阿含经的修行，然后再了解菩萨道，因为菩萨道其实跟阿含经所说明的道很有关系，没有声闻道那就没有菩萨道，没有菩萨道那没有声闻道，他们只能够出现在互相的关系，所以最后还是只有一个道，没有两个道，特别汉传佛教是强调这个道理，这是汉传佛教的智慧，华严经，天台宗，法华经，妙法华经，究竟道只有一个道，这个 很重要，这个一个刀是在哪里？是在心里面。没有心就不会发现一刀，所以北传佛教是强调究竟所愿在这观的过程就是心。我们是学阿那巴那念不净观那些缘起来，最后转着意往心。所以我们要了解，因为心有阿拉耶，因为心住，所以出现能取跟索取。因为出现能取跟索取，我们渐渐开始执着那些分别。汉传佛教是讲这个过程可能最清楚。大圣起心论，我有翻译成结构论，在洛杉矶我会讲一些，不是洛杉矶 Boulder Colorado 他们要求我讲大圣起心论，因为我在喀曼都有教。那大圣起心论是说明最清楚怎么从一个心，我们开始分别那些细论，最后执着那些细论跟转造心的业。不过本来在心里面没有这种分别，索取能取，因为我们的心住，因为我们有阿拉耶，那个索取跟能取从哪里来？从心来。什么心？从阿拉耶心。为什么？我们学一点点卫生的道理，所有的心，所有的事都有什么？有滋成分，有见分跟有相分，没有学，未来可以学，这是很重要，这是唯识的第一道理。如果不能够了解滋成分、见分跟相分，没有办法了解唯识。那其实大乘佛教的直观的修行都跟唯识有关系，所以我们也要配合四无量心的修行跟一些唯识的了解。不管你们是强调中观还是你们是强调唯识，大乘佛教都是讲直观的过程是靠心。没有心，那没有境界。在心里面本来没有索取跟能取，他们出现因为有自成分，自成分就是阿拉耶。宣上是说明自成分是自成分，不过这个不是重要。那戒身密经是说明我们他没有叫阿拉耶，因为佛是把我们动根的众生了解阿拉耶为我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知道外教都是讲那个心为我，真的心为我，真的心为我，我为 Brahma 梵。那我们相信佛法 所以我们相信缘起。那缘起哪里能够找到？在有住的心，这个有住的心叫阿拉耶。从缘起是从阿拉耶来的。因为在阿拉耶里面，我们有沾我们的过去的习气，依照我们的过去的习气，我们领拿我们的境界。依照我们的过去的习气，我们有我们的喜欢，我们有我们的道愿，我们有我们的中心，分别所有的众生考的一个道理。那些都是我们从我们的阿拉耶的习气，那些习气他们做什么？因为我们有他们，所以我们只收我们的六根为我，六根所体会的境界为属于我们，所以又从阿拉耶出现我跟属于我们的影响，不过本来没有，本来没有，所以大乘佛教是教阿拉耶的所依，就是真如，阿拉耶是弯道，弯道来成道，从阿拉耶我们可以体会真如，对不对？那些道理都其实跟我们的四无量心会合起来，很有帮助。那依照南传佛教、北传佛教一样，为什么出现新的国权？因为我们取相，取相生起心，没有取相，那不生起心，对不对？所以在阿毗达摩耶取相叫做什么？心生。心生，生气的生，有相在心能够生气，没有相那生气什么心？一定要了解。所以因为我们取相，所以我们是靠收取相跟收是一个过程，因为靠收我们就靠我们的分别，对不对？因为心是特别努力在分别收轮回的心，先要熟悉这个轮回的心，才能够解脱轮回的心。因为我们终身模糊关于轮回的心，我们也模糊关于涅槃，这是佛教所讲的道理，外教比较没有，这是佛教的特殊。先了解世间的经验，才能够了解究竟法。世间的经验是在心住，因为心住我们有世间的经验，如果心不住，那没有分别世间的经验跟出世的经验，现在心住，所以世间的经验跟出世的经验不一样。心住在哪里？在色、受、想、心，对不对？因为心住，所以不自在。佛心不住，自在。 所以我们离经佛就是离经心的自在，这是真的佛。这个心的自在叫法身。这个心的自在叫法心法界。每个众生有这个心的自在的种子，它叫如来藏，对不对？其实道教也都是在讲如来藏。每个众生依照老子就本来自在，本来无一物，本来无机，对不对？因为执着在阴相，所以阴阳不平等，对不对？其实唯识也是讲同样的道理。你看我好像很模糊，哪里不清楚？这是讲很重要的道理，很简单。我做特别简单，让大家了解。未来你们可以参考很多资料，看很多种复杂的分别。先了解简单，再可以了解复杂。为什么我讲那些？因为渐渐我们要配合我们的十无量心跟那些道理，这样十无量心变成解脱的勇气。依照南传佛教，依照阿含经，你要配合十无量心跟十念处才能够解脱。昨天我有讲过阿里达瓦萨苏达等等，其实罗尼也有这个道理。那现在在十念处里面要加一个真如，在我们可以了解菩萨道。你在十念处没有加一个真如，那就没有菩萨道。依照阿毗达摩，我们佛教的心度的信心的缩影是什么？临诸佛法身代表什么？涅槃。然后过去的无因，现在的无因，未来的无因代表什么？缘起。所以是涅槃，过去现在未来的无因缘起，还有佛所教的学住Shikshapada，学住Shikshapada，未来你可以学。学住就是佛教所教的法，叫学住。三藏经就是学住。那如果要修菩萨道，那还要加一个真如，对不对？不然不能够成佛，只能够成罗汉。我们都要成佛还是不要成佛，要自己决定。那一定要加一个真如，一个法身，一个法心，一个法界。 那这样在我们的信仰的所愿变成圆满，不然不圆满。嗯，为什么不圆满？不能够超越所取跟能取。嗯，现在我们是学北传佛教所取跟能取，本来没有这个分别。嗯，如果你不去想，有没有所取能取？嗯，依照为是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眼根的所缘直接从阿赖耶，它没有经过玛那。所以你用眼睛不取相，用耳朵不取相，用鼻子不取相，用舌头不取相，用身不取相，那你已经是在本来无一物。不如你了解，昨天我们有讲过自性，有没有？有没有抵达大海的大海经？嗯，眼睛本来就是大海。嗯，不过在眼睛里面出现蓝。嗯，什么蓝？色的蓝。如果能够认色的蓝，那你就自在。嗯，同样的道理，心的海里面出现所有的法。嗯，如果你能够认所有的法，你可以渡这个心的大海。渡心的大海，那心就不住了。嗯，其实跟道教有很相似。嗯，心本来就是自在，因为有执着所取能取，所以它不自在了。这个所取能取执着从哪里来？从阿赖耶来。嗯，从自见分。因为我们执着所取跟能取，所以我们执着分别。因为执着分别，所以有相续。大乘起信论是讲很清楚。因为有相续，所以有时间。对不对？所有的执着，所有的我所取能取，出现在时间里面。时间，time， 不是 Time Magazine。 我们都有在心里面 Time Magazine。 有没有？ Time Magazine、Newsweek 都在心里面。有没有那个 New York Times 都在心里面？有没有？如果没有看 New York Times， 不知道美国是哪里什么。所以老子怎么讲？住在你的房间，你连不知道邻居的，对不对？不过你知道全世界， 有没有在《道德经》里面？忘记了。所以我们的世界都藏在心里面，为我们的四无量心的修行很重要，那些道理所以要破坏这个 Newsweek 的限制Time Magazine 的限制，好像装置变成笨鸟可以飞起来，盖全世界，用它的翅膀。有没有这种故事？以前的华人很聪明，他们装置修四无量心，不笨的了，他没有问题。他有了解心的道理，所以修四无量心就是破坏我们的心的限制，我们的心的限制是靠我们的所取跟能取的分别，所取能取的分别是从我们的心的所依开始，一定要看到这个所以才能够入直观的过程，这是大乘佛教所教的道理，这是中国禅所讲的，这是净土所讲的，不管你们是修念佛什么法门都是靠这个道理，都是来破坏心的限制，破坏心的，破坏小小心，创造笨鸟，可以飞起来，它可以开所有的大海，那好，那现在我们是修四无量心，我们就可以渐渐考虑那些道理，用它们来让我们的心自在，心自在就是佛，心不自在就是众生，我们是众生，所以不能够飞起来，那所以用这种了解我们开始修破坏限制，第一在自性观里面第一阶段就是培养自信管理自己，这是我们的所依，如果没有完全放松自己，用自信观，如果没有自己感到自信观的好处，让我们彻底的放松，所以我们学气功，北河跟气功，身体的重量到哪里？到丹田，人脉、动脉合起来，对不对？两个鼻孔开，两个鼻孔开，两个鼻孔平等，阴阳平等，有没有讲那些道理？对不对？那我们完全放松，才能够感到我们的 心的所依，如果没有完全放松，那没有办法看到心的所依，我们才能够对其用智慧。这样修行才会有兴趣，会让我们开智慧，不然机械的做，机械的做就是无明。一定要了解，因为我们习惯机械做事情，所以我们在无明里面。这个机械的心是属于谁？是属于我们的小小分别。从哪里开始？从所取能取开始。所取能取的所依是在阿拉耶，在自证分。自证分只说我们的根跟我们的根的境界。为什么它只说？因为我们的习气。那些习气非常重，很难看得到。不过要学北传佛教，一定要看得到，一定要渐渐练习收拾。你很收拾以后，才能够修北传的直观。思维那些道理呢，全部都变成很清楚。中国禅、智慧禅、大圆满、净土的法门都变成很清楚。因为没有这样思维，所以模糊。那结果执着阿弥陀佛，执着开悟。那执着开悟，那么什么开悟不会出现？执着阿弥陀佛，那么什么阿弥陀佛不会出现？对不对？因为不了解这些执着，就是本来从之前分出来。从之前分有见分跟相分，因为见分相分，心有相续，心有相续，这是执着的条件，对不对？心没有相续，那么要执着什么？大的秘密，心的秘密。大乘起信论讲得别清楚，所以中国禅宗、华严、天台都特别喜欢大乘起信论。那好。那现在我们好像转心到外面，是为亲爱的人物，依照清净道论要选择五个人物，五个。如果四个，可能布达哥萨会原谅，不过他建议五个。那个五个人物要很熟悉，不然没有办法破坏限制。同样的道理，那些中心的人物五个人物，你导演的人物五个人物要很熟悉，这样你可以，你要限制他们用 方便而已，他们不是重要，你是用什么真物不是重要，他们只是方便了解道理。什么道理？你们告诉我轮回的心的道理。轮回的心就是靠这个分辨，我喜欢的人物，忠心的人物，我不管他，哎，我导演的人物，这是轮回的心。我们还有轮回的心，因为有这种习气，对不对？我对你们好，你们会喜欢我；我骂你们，你们会导演我，对不对？会不会？那这是我们的很深的习气，所以心不会平等。因为心不平等，所以我们执着，对不对？不过如果能够了解心本来平等，就是北川的道理，对修心帮助很大。所以论述菩萨是说明，如果能够思维空，那修心的过程比较快。如果不能够思维空，为一切法的所依，那修心的过程比较慢。思维空，那超越时间，因为不思维空，所以在时间里面，时间是从相续来的。我们所分别的法，就是我们的相续的所依。如果能够了解，那修行的过程比较快。如果不了解，那就比较慢，因为我们很容易执着我们的分别。如果这样思维，那就比较容易不执着我们的分别。虽然继续分别，而不执着。不分别，没有办法活的，对不对？不过知道分别而不执着，那可以了解心的自在。Peggy， 你想怎么样？什么是四无量心的修行？了解在分别里面不分别，在不分别里面还是有分别，这是四无量心的磨练。我们多多修持无量心，那这种看法变成自然，自然才是真的。你勉强，那就不自然。你决定不分别，那也是分别。你决定分别，那要了解这个分别出现在本来无分别的心。那现在你我们早上还是练习执行观，下个香，那下午，因为下午我们没有讲，直接休息， 还是像可能现在还没有消餐，所以讨论有什么问题可以发问，没有问题我们就直接修。嗯，那下午慢慢开始从自心观，观你自己，慢慢转完五个任务，那个五个任务是你自然，你想他们，你会有亲爱的感觉，最好是选择如你特别喜欢的那些亲属还是朋友，那观想他们先，所以我们学气功，我教你们先观想自己怎么，林主已经是专家，怎么微笑，观世音菩萨很放松的样子，完全没有紧张，怎么观世音菩萨会有紧张？不可能，所以这是很好的方便。我跟观世音菩萨是一样，本来一切众生有观世音菩萨在自己的心，那观想自己为观想，观音菩萨，放松，我们已经知道，丹田注意，任脉、督脉，两个鼻孔开，完全放松，微笑。如果你觉得，然后你对自己十个愿，哪一个十个愿？愿自己没有。八里湾，阿维红湖米，阿比亚巴祖米，阿弥陀佛米，苏皮亚达南巴里哈巴米，比较好听，对不对？那你放松身体的重量下到丹田，全身体的肌肉挂在骨头上。先两面的肌肉挂在肋骨上，身体的肌肉挂在背骨上，观想自己的背骨肌肉完全放松，然后你慢慢你觉得很舒服，你了解怎么自循观利益你，那你就观想那个第一一个你喜欢的人物，他也是脸面很放松，好像观世音菩萨微笑，可以观想自己的母亲、自己的父亲、自己的兄弟朋友，无所谓。如果印象很明显，手很稳定，感觉稳定，那你就报到第二任务，如果感觉稳定，报到第三任务、第四任务，还是第五任务，如果没有障碍明显，那这样复习，从自己开始，再看五个亲爱的任务，了解里面外面其实是一样，根本是在心，心决定，心决定亲爱的，心决定忠心的，心决定导演的，对不对？所以里面外面不要有合格，一个境界， 本来如果不起香，那是一个境界。现在是起香，还是一个境界。所以在有分别里面，思维无分别；在无分别里面，还是会有分别。嗯，这是涅槃的智慧。你找南传佛教、北传佛教一样，四无量心是让我们感到一点点涅槃的智慧。什么是涅槃的智慧？在分别里面没有分别，在无分别里面还是有分别，对不对？这是有智慧的人的境界。所以苏丹尼巴达说，耶罗格萨姆提奥德那乌佩迪姆尼，所有的分别有智慧的人不会执着。我们智慧不够，所以还执着。知道那就是道，不知道那就没有道。没有道那就糟糕了。OK， 那我们休息十五分钟，然后打坐多久？一个小时。OK， 那休息十分钟，打坐一个小时。因为十一点要结束，然后做静心。那我们可以休息十五分钟。再静心十五分钟，那时间差不多，吃饭了，吃饭了。阿弥陀佛。 师父，能不能讲一下 静 心的时候， 静 心 才要怎么做？静心，那我建议静心，我们做静心，专注在脚底，保持心空，还是可以记得自心。为什么你静心是用什么？依照佛法用方阶，对不对？方阶的功能是什么？推动自知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没有心身的方阶，你不会动身体。那现在你专注在那个脚底，你了解你动身体就是用风阶，心不动。虽然风阶都在动，你的心不动，空空的。这样你再回到自心观，那所言很清楚，因为杂念不会很多。所以我们静心习惯在没有杂念的境界，完全专注在脚底。然后我们吃饭也是这样，讲话也是这样，所做的事情完全专注在我们所需要的座位来做，那心就变成空空的。试试看，多多练习。好，那现在可以插袋饮茶。